雷红呢没郭琦这么心急，转头说起另外一件事儿了。 下周有个土地拍卖会，本来打算让你代表雷氏去一趟，既然你要忙秦氏这个案子就算了。 雷猛心中好笑，到底是什么让雷红产生了错觉，以为他会对土地感兴趣的啊？是当初燕郊的那块荒地是他一力要买下的。雷蒙想到这里呢，突然开口说道， 哪里的土地？有燕郊的吗？ 他记得就在他跟秦锦城买下的那几块地附近，这最近呢又拆了一个老的居民区，有传言会在那边建个大型的运动场，也有人说会在那边建工业区。反正建商城跟居民区那是不可能的，这是商圈内的大佬们的一致认为。这所有的人都在观望，也在猜，真正出手的没几个。政府这次的保密措施做得不错，像雷红这样的企业巨头对那边的地都嗤之以鼻，大多数我都看不上，他们的目光都是盯着南城的改建。南城一直都是京市的城市中心，人口聚集，再建商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最近的几场土地交易便是南城的地，这次的拍卖针对的也是南城的地，那当然也顺带了一块燕郊的，面积适中，价钱比几年前高点，但比南城的地又少得可怜。雷红一听雷猛的话，眼睛便亮了一下，他就知道雷猛会有兴趣，也不知道这傻小子为什么会揪着燕郊的地不放，还派人去打量过，这后来什么信息也没有得到。这再后来呢，他想雷猛可能就是觉得燕郊的地啊便宜，就这种舍不得钱又没有眼光没魄力的性格注定是成不了大事儿。这还想掌控公司呢？做梦呢？雷蒙也不敢对燕郊的地表现得太过于热衷，他怕雷红这回过味儿看透什么。不过依雷红现在的态度，好像还没有想到那一层，不动声色地看着雷红，等着他的回答。雷红果然没有多想，不仅没有多想，似乎还挺高兴。 哦，有有有，在最后一个竞拍单元，你想去吗？那块地没人申报竞拍，你应该可以拿到手。 说完后又有些后悔了，担心雷蒙打消卖下他的念头，这样的话呢他就不能再黑他一把了。眼看股东大会一天天的近，他得多给雷猛扣几顶无能的帽子，这样他这个位子才会坐得更稳。 那小叔放心，我会抽时间去的，再忙也去。 雷猛暗自好笑，起身示意雷红把文件还给他。雷红有些不情愿地签好文件递给他。 小猛啊，年轻人有拼劲儿是好事，但也不能太不把身体当回事儿啊，你要累出个好歹，我怎么跟爷爷交代？ 小叔关心我？ 雷猛心底一片的冷意。 当然，你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我一个亲人了，我不关心你，谁还会真心关心你啊？这次竞拍地的事儿，对我们公司来说很重要。你看，你这要花时间去准备竞拍材料，秦氏的项目呢就交给叔叔去处理，如何？叔叔保证等价钱拿到地后再把这个项目交还给你。 当他是白痴呢？雷猛不想在这个时候跟雷红打太极，遗嘱啊在他手里，在公布之前他不会给雷红坑他的机会。 哎，不了，小叔不是也说我还年轻吗？年轻嘛就该多辛苦点，更何况我熬夜惯了跟玩似的，没关系。 雷猛的话跟刀子似的往雷红的心口上扎， 气得他想吐血。郭琪捏着拳头想冲过来生抢，不过这还真不是生抢就能解决得了的事情。雷猛离开时候这目光冷寂，虽然带着笑，但从郭琪脸上一扫而过的时候，也让他感觉到了一股从骨头缝里冒出来的冷。这小混蛋太阴冷了，目光跟蘸了毒汁儿一样，让人很不舒服。雷猛回到办公室，半个小时之后便离开了公司。看雷红的态度是等不到股东大会便会做手脚，他得先把遗嘱的事情做实了。顺着爷爷留下来的信息，他在市区最出名的律师事务所前停了车。雷红派来跟踪他的人在上个路口便被他甩掉了。这条街啊，都是事务所，即便等他找到他的车，恐怕也不知道他进了哪个楼了。雷猛再次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，他心情不错，知道这事儿不是雷红收买股东就能解决掉的事儿，便安了心。他正打算开车回公司的时候，兜里的手机响。 耗子 在哪儿呢？晚上出来吃饭 啊？上哪儿？ 雷猛有段时间没有见过沈浩了，是该出去吃个饭了。雷猛上车之后没回自己的公司，开车去了秦氏。合同就在他包里，找秦锦城把字签了，以免夜长梦多，让自己安心最重要。秦锦城看到他的时候没有多少意外。 进来吧。 看起来你这是在专门等我。 雷猛的笑容一向都不太正经，不正经的时候就有点勾引人的嫌疑了。刘琴招架不住他的这个笑容，在他进去的时候便自觉地走了出去。秦锦城坐在办公桌前，听到这话抬头扫了他一眼。 雷少，你是哪来的自信？一天到晚就这么自我感觉良好。 不是啊，我以为你挺在意这次合作的。 雷蒙把文件递给他，手指有意无意地从他手背上勾过，指尖与男人那冷硬的皮肤相触的时候带起了一片暧昧的涟漪。这点涟漪对秦锦城这座冰山来说起不了任何的作用的，可在雷猛看来聊胜于无物，能勾一下试一下，温水炖青蛙，那总有熟透的那天。秦锦城不知道是感觉到了还是没有感觉到，这反正没搭理雷猛，半点反应都没有。 两回事，我刚下会议，只能说你来得很巧。 雷猛笑了一下， 这说明我运气好。 合同没什么问题，一会儿往刘琴装订存档，你把你那份带回去，这项合作就算是齐了。 秦锦城又抬头看了雷蒙一眼，就发现这人在沙发里坐得挺自在，也挺专注，那没有动窝的意思，便又问道， 你还有事儿？ 雷蒙看了他一眼，拿了个茶几上的橘子就抛了两下，才说道， 问你个事儿，下周的土地拍卖你去不去？ 去。你也要去？ 雷猛一听这话立马把橘子归位，哎，这站起身走到秦锦城的身边。 还想要燕郊的地？ 多多益善，但做人不能太贪，看情况吧。我没觉得非要买下哪块地才行。 这心态不错啊，听说就一小块放在末尾，底价低得可怜啊。 谁跟你说的？ 我说啊，还能是谁？他要不说我连这事儿都不知道。 秦锦城低眸沉思好一会儿，才抬头看向雷猛说道， 你 你这样不行。 啊？你是说信息闭塞？放心，这种状况持续不了多久，最多下周我就会改变这种状况。 你这么些年就没在公司培养点自己的人？ 就个光杆司令，还想跟雷红这样的老狐狸争强？确定不是异想天开吗？雷蒙挺着实诚的，哎，就摇摇头。 我一向都是个纨绔少爷的形象，要往公司跑太勤，我怕我输起疑心。 总比手上什么资源都没有的强。 雷蒙笑了一声。 哎，秦总，你能先听我说完吗？ 你说。 秦锦城对雷蒙的话半信半疑，他也想听听他到底会怎么跟他解释。